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音乐最快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有人说，秋天的景色美如童话，美如梦境，而这样的美，好像就是自然在以它特有的方式来为一个特别的日子做注脚。刚刚过去的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各位早上好，我是刘慧，长假里我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节目《我爱我的国》，欢迎您的收听。暖场歌，我们来听杨佩仪小朋友带来的这首《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胜利歌声 这首歌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很明快很雄壮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中国各种重大活动的礼仪曲、开幕曲或者是结束曲，素有第二国歌之美誉。而我们今天耳边听到的这版童声是不是很特别，也是博得了很多人的青睐。 越过高山，越过平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谢谢漂亮美声王莹带来的这首《我和祖国》，悠扬的旋律表达着儿女们真挚的情谊。 其实如果你仔细一想，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可能最初是通过对家乡的感情而进一步升华起来的。那片生养我们的土地天然有着神奇的力量，让我们留恋，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时常想起。接下来来自西藏的青年歌唱演员泽旺多吉将为你带来雪域儿女的祝福，我祝祖国三杯酒。 一杯酒捧在手，两杯酒举过头，满怀深情歌一曲，我祝祖国三杯酒。天山牧场春来早，雅鲁藏布迎金秋。祝福各族兄弟团结紧，抗争路上大步走。呀啦嘎西爹嘞，我祝祖国三杯酒，啊三杯酒。怀深情歌一曲，我祝祖国三杯酒。祝福蓝天日月星，祝福大地山川秀，长城内外飞彩虹，城市乡村齐高楼。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想对你来表达， 情让我深深的牵挂，太多太多的爱让我终生难报答，太多太多的人让我一辈子放不下，太多太多的话 你是我不舍的依恋，我是你永远的寄托，把心中最美的歌献给我的国。这首大气深情的歌来自刘怡珍，虽然没有激情昂扬的歌唱每一座高山与河流，但是其中传递出的对祖国的爱却是那样的真切与深沉。这里是歌飞扬特别节目我爱我的国，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9周年。中场休息前，刘慧与你分享这一首歌词简单明了但却情意深长的歌，有请魏新宇带来的《最美中国》。稍后我们继续用歌声来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 遥远的东方，群山多巍峨，望不尽孤雁大漠，长江与黄河，天空多辽阔，土地

耳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著名作曲家印青为歌唱家李谷一量身打造的一首很不错的创作新歌《一路芬芳》，以个人的成长来隐喻祖国的变化，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深入人心。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特别节目《我爱我的国》。我想每年的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舞者用精湛的舞艺，乐迷用各自擅长的乐器，而歌者则有歌声。这一首来自九月奇迹《大好河山》。 黄河水沐浴的皮肤，让我和我的民族颜色看着舒服。黄山松不老的容颜，上下五千年站立的姿势从不改变。一块一块长城的砖，垒出坚硬的脊梁，那是龙的模样。一条一条运河的船，装满世纪，从公元前驶向永远。长城的砖，一条一条运河的船。 其实几乎每一个十一，很多朋友都会安排好自己的假期，设计好带着家人一同去领略祖国各地的风景。我想这其实也是一种爱国的方式。我们是如此钟情脚下的这片土地，我们是如此钟意祖国妖娆的身姿，我们是如此的留恋忘返。我们时刻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带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变化，对不对？一同来听文静演绎的《你让世界从此不同》。 这一刻相逢，仿佛永恒。你在我眼中就像彩虹，不知平凡的你，我心最懂。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小时候山野里，春风吹来，开满了斑斓花，我总是采几朵，戴上我的头发，日日 飘扬在荆棘的赛场。你可曾顷刻间湿润了眼眶？当过歌声在梦里久久的回荡，你可曾感受到那一份荣光？当有一天你置身在陌生的异乡，你可曾看到那些赞许的目光？当身旁忽然响起了熟悉的乡音，你是否会抬起头凝望远方？中华民族一家亲，我们是一家人，儿行千里忘不了那条连着自己的根。中华民族一家亲，在陌生的异乡，你可曾看到那些赞许的目光？当身旁忽然响起了熟悉的乡音，你是否会抬起头凝望远方？中华民族一家亲，儿行千里忘不了那条连着自己的根。中华民族一家亲，我们心连心，时光里珍藏着太多我们共同的烙印。同样的传承，同样的憧憬，同样的执着，同样的命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就叫中国人。中华民族一家亲，我们是一家人，儿行千里忘不了那条连着自己的根。 刚才我们去分享到的是来自雷佳婉转优美的演绎《把兰花儿开》，以及云飞讲述的《中华民族一家亲》。我记得有一年的国庆长假，央视在街头随机采访说爱国是什么，对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很多人也是纷纷道出了自己的理解。作家王蒙也对爱国谈过自己的看法，他说爱国不是一个自己宣扬的口号，而是表现在人生的各个方面，也提到了中国人爱国的原因。他说唐诗宋词代表中国心，中华料理代表中国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是心腹感情。那么你呢？你对我们的国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呢？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成龙联袂吴京在2018年春晚中演绎的这一首《中国》，用最直白的言语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和感恩之情。从最开始的对话到后来感情的呐喊，真的是每一次都在唤醒着人们内心的一种真情实感。